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 京津冀之声。 解读三地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幺零零点六兆赫，每天上午10:30到11:00，下午15:00到15:30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徐敏。我们的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好，我们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呢，是关于冬季迎风流泪的一个话题。今天请到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眼科、北京大学眼科中心的副主任医师周吉超周主任，来和我们一起聊聊这个话题。首先呢，我们先欢迎周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您好，周主任。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眼科医生周吉超。 好，那周主任是这样，每到这寒冷的季节呢，不少的中老年人就总是被这个迎风流泪所困扰，而且还有不少人呢是常年性的流泪。那遇到这种情况呢，我们可能会单纯的认为这就是年龄大了是一种流泪这个正常的现象，但是其实呢，它不少情况是存在着巨大的健康隐患的，所以今天我们就一起聊一聊这个冬季的迎风流泪这个话题哈。 对，主持人提醒的特别好。现在咱们这个季节来聊迎风流泪这个话题还是很合时宜的啊。 你 知道现在是冬季，冷空气啊本身就是一个刺激因素，所以说流泪的情况大家都很熟悉。 对，那您就先从这个正常情况，这眼泪我们是怎么产生眼泪的，从这个原理给我们先讲起吧。 对，这个眼泪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话题。眼泪从哪儿来，有什么作用，然后到哪儿去，这有很长的话要讲。但是呢，有很多俗语咱们大家都很熟悉了，比方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对吧？咱们俗语又讲呢，女儿是水做的。我想这些俗语大家都很熟悉，说的这些啊都是明显肉眼可见的流出来的眼泪。另外呢，还有一种眼泪呢，是咱们日常默默的不知道的眼泪。那这些眼泪都是分别从哪儿来的呢？它的产生原理是不一样的。咱们先说第一种哈， 就是正常的我们可以看到的眼泪。 对， 是吧？ 这些眼泪，看在咱们的眉毛下边、眼眶上边这个部位啊，它有一个重要的结构叫泪腺。有一些人呢，你摸一摸这个地方的话是能够摸得到的，但是大部分人呢是摸不到的，它是藏在泪腺窝里。这个泪腺呢大概是有杏仁那么大。平时情况下就藏在皮肤下边的眼眶里边的泪腺窝里，这是产生肉眼可见的眼泪的最主要的器官。在什么情况下最明显啊？比方说你考了高考状元，喜极而泣啊，还有什么比方说有什么悲伤的事情，情感因素需要表达的情况下，眼泪就哗哗的来了。那还有一种情况呢，咱们又有俗语说眼睛里容不得沙子。那是为什么容不得沙子呢？因为一有了沙子之后，我们也会不自觉的哗哗的流眼泪，这是人的一种保护的本能的反应，要把进入眼睛的异物呢给它冲洗出来。这种情况下这些眼泪都是从刚才我说的泪腺里边来产生的。那还有一种我们不容易注意到的眼泪，那就是基础分泌的泪液。这怎么理解呢？咱们平时眼球上下左右活动都很自如吧。你也从来没有觉得眼球会很磨涩。 对， 这就是因为呢，我们眼球表面啊都有一层泪膜，来润滑我们的眼睛。我们的眼睛为什么要时不时的眨一下眼呀？这就是把那层 不容易所见的泪液给它均匀地涂布到眼球的表面，才能保持眼球的湿润。这个不容易所见的基础分泌的泪液呢，是在副泪腺里边分泌的。副泪腺在哪里呢？在翻开上眼皮儿，我们才能看得见啊。我们也翻开上眼皮儿的地方有，我们肉眼呢是看不见的，只有眼科大夫在显微镜下是能看得见的。这是眼泪产生的地方。然后呢，不管什么原因产生的泪液呢，都要分布在眼球表面一下，然后呢，再通过一些其他的器官流到鼻子里边去。 哦，那刚才您说这个有一部分不就流到鼻子里边去吗？那看起来好像这个眼睛和鼻子是不是通着的，所以它才能流到鼻子里边去呢？ 对了，说的太好了。咱们平时不是有俗语吗？一把鼻涕一把泪。哎，这就是很明显的说明眼睛和鼻子其实是通着的。那具体是怎么流到鼻子里边去的呢？如果现在你在镜子前面，你可以扒开自己的下眼皮看一下。哎，在人的上眼皮和下眼皮靠近鼻梁根部的这个地方会有一个小点儿、小洞洞，你仔细看一下。哎，这个地方呢叫泪点。上眼皮和下眼皮各有一个，这个泪点呢顾名思义它是流泪的一个小点儿。这个泪点再往里边啊，就在眼皮上边接的是泪小管儿，也能听明白吧？小管管。哎，小管管接的呢，然后就到了鼻梁的根部了。这有个重要的结构叫泪囊。咱们平时都说泪囊炎了，我是不是泪囊堵了呀？哎，就是说这个地方，你在鼻梁根部和泪眼角自己按一下，甚至能够摸到一个囊袋一样的结构。你使劲一压它，会有两个反应，有的时候你会觉得有气体存在，有的时候呢一压鼻子里边还流出点鼻涕来，有的时候呢是从眼泪里边反到眼角去，这就说明这是一个囊袋一样的结构。这个泪囊呢再往下走叫鼻泪管，鼻泪管开口就开口到鼻腔里边的下鼻道里边了。这些结构呢都是肉眼不可见的，它走行在皮肤下边和肌肉里边，这就是泪道的结构，这就叫泪道。 那这个我们刚才说了这么多，这眼泪啊怎么产生的，它都流到哪儿去了？那我们这个冬季迎风流泪的时候，这眼泪流泪有可能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的呢？ 哎，太主持人提醒这个太好了。你可从刚才咱们说了泪液的产生、泪液的功能、泪液的流向去向，就可以看出来这个泪液是从遥远的喜马拉雅山生成来的，然后呢流经了祖国的大江河山啊，大江南北之后经过九曲黄河才到了鼻子里边的入海口，有很多蜿蜒崎岖的这个过程。这个通道上任何一个地方出现了问题，它流的不是那么的通畅，都会产生流泪的情况。 哦、 哎， 所以说它就是每个点都可能产生我冬季啊，我迎风我就会流眼泪的这个状况。 对， 那您具体讲一讲啊，都有什么点啊？那、 哎、 比如说， 虽然说每个路上都有可能有问题呢，但是从咱们啊大夫在临床上看到的这些现象里边啊，有一个明显的趋势，那就是泪道疾病的发病人群，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一老一小，就是婴幼儿好发，老年人好发，哎， 对， 就这两个特点。 好，那我们就简单先说一说婴幼儿是什么样的情况，然后老年人是什么样，您分两部分给我们讲一讲。 对对对对，说的太好了、 啊、 咱们先说婴幼儿吧。婴幼儿跟老年人的截然不同。婴幼儿在这里说的婴幼儿尤其是指小婴儿。有很多刚当了为人父母的这家长们都会发现，我的一岁以内的小婴儿经常会有这种情况。什么情况呢？就是眼睛有大量的眼屎分泌物。眼睑湿疹。还会流泪。这种情况最常见的就是泪道的问题。那刚才我说的那一些狭长的结构里边，哪个地方最容易出现问题呢？对一岁以内的小婴儿来说，就是最末端的鼻泪管的开口。 哦， 对，就是 通俗一点就是黄河入海口那个地方，入海的那一点点。 哦， 这个地方有一个重要的结构叫哈斯纳瓣膜。 嗯， 哎，叫一听这个名字您就能够知道，这是薄薄的一层瓣膜。 嗯， 大多数情况下，大多数的小孩在出生的时候，这个瓣膜都已经发育开了。 嗯， 但是呢，有一部分的孩子刚出生的时候还没有发育开，没有完全的退化。随着婴儿逐渐的长大，在他六个月的时候，超过95%的小孩都会逐渐的发育开了。 嗯 嗯，如果再接下来还没有，就是发育的比较慢的话，这个时候就该出现症状了，就刚才我说的那个流泪、分泌物、眼睑湿疹。 嗯， 对，这种情况是比较常见的。 那这就是说婴幼儿常见的，这个流眼泪啊，就是比较严重的流眼泪，可能就是刚才您说的 这 个瓣膜，这 是发育的原因， 啊， 这瓣膜还没有发育开。 嗯，没有发育开哈。 对， 嗯， 那临床上咱们碰见这种孩子应该怎么办呢？ 嗯， 只需要记住两个重要的节点就行了。这个节点呢，就是时间节点了哈。 嗯， 一个是出生之后六个月龄。 嗯， 六个月龄之前一般是不需要处理的。 嗯， 因为孩子根据刚才我说的，孩子还有自己发育的很多的机会，逐渐的能够发育开。这种情况下家长需要做什么呢？把孩子竖直抱起来，我们用个手指头在他内眼角顺着鼻泪管的方向轻轻的做按摩，帮助孩子鼻泪管的末端发育开。如果超过六个月到一岁之间，就是六个月到12个月龄之间，这个时候看症状的轻重，如果分泌物、眼屎、发炎的情况特别的多，我们临床上的大夫可以做一下人工的干预，给他把泪道疏通开。 哦， 哎， 所以说婴幼儿这个流眼泪，基本上就是说泪道它没有发育全或者没有疏通开，然后它就会产生这样 的 状况啊， 这是比较常见的情况。 嗯，那刚才我们说完婴幼儿，您就继续说说这老年人流眼泪都有什么样的，是什么样的原因引起的呢？ 嗯，这个泪道病刚才咱们说到了，另外一个年龄阶段呢，好发的人群就是中老年人。 嗯， 尤其是过了50岁之后的中老年人。这个跟显然跟小孩的泪道没有发育好不是一回事儿。它是怎么形成的呢？主要是年龄相关，尤其是女性最多见。 嗯， 哎，那你有没有觉得奇怪啊？为什么女性跟男性还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呢？ 嗯，为什么呢？ 哎，因为女性的泪道啊，又弯曲又狭长又窄，这就注定了她有很多狭窄堵塞的机会。 嗯， 再加上围绝经区的女性由于雌激素水平的变化，这个泪道就容易堵。 哦， 最近呢有一些文献还有说，跟女士长期面部用化妆品，面部美容化妆是有关系的。 哦， 可能是由于化妆品里边的金属离子或者激素等等之类的，有关系了。 哦，会有这个原因在。有 的 时候你不小心，像我们有的时候化妆的时候不小心把这个化妆品涂到这个。 不是不小心，你们女士还经常有故意的眼妆呢，对不对？ 眼 线。 我的意思是说，就是不小心，就是可能稍微碰了一下这眼睛里边的地儿，你肯定就会难受嘛，那肯定会流泪。所以说这个原因还是比较常见的，因为我们经常化妆就不可避免嘛，对吧？ 是的是的是的。哎，就是说啊，女士的化妆品可能也是一个因素。 哦，原因。 哎，就这些因素共同决定了围绝经期的女性得泪道疾病的概率要比男性更大一些。 是 对的。 嗯，好，那这个中老年人的泪道堵塞就有哪些症状呢？您给我们说说吧。 啊，这个泪道的堵塞呀，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会在某一天就从特别通畅一下到全堵了，并不是这样的，它有一个逐渐的过程。早期比较轻的时候呢，可能就是表现出来的迎风流泪。 嗯， 那为什么要提迎风这个事情呢？刚才咱们提到一些冷空气刺激的因素，这种情况下泪液首先产生就增多了，而在当我们泪液排出的通道来不及排出这么多的泪液的时候，就会产生 流泪流出来的症状。 哦， 哎，这就是迎风流泪，这是早期， 嗯， 早期的一些征兆吧。 嗯， 那随着泪道逐渐逐渐堵塞的越来越厉害，有些人不光是迎风流泪了，就即使在屋子里边碰不到一些什么刺激因素，也会不自觉的流泪。 嗯， 哎，那如果泪道全堵了的情况下，再由于你体质下降，熬夜或者什么老百姓俗称的上火， 嗯， 吃火锅， 嗯， 再有一些体质下降的情况下，碰到了继发了细菌感染， 嗯， 这时候就会产生一种很典型的疾病，叫泪囊炎， 嗯， 慢性泪囊炎， 嗯， 那什么表现呢？这个时候眼睛里边就不光是流泪了， 嗯， 还会出脓， 嗯， 你在内眼角这个地方用手一摸一挤，就会一包脓出来， 哦， 这就是典型的慢性泪囊炎， 嗯， 更多的老年人是什么情况呢？自己并不知道这个流脓啊、流泪啊是泪囊炎。还以为是上了年岁本来就应该这样呢，直到去做白内障手术了。你知道做白内障手术之前有一项检查呀，就要冲洗泪道， 嗯， 一冲洗才知道，哦，原来这还有一包脓呢。你知道有一包脓在身上这个地方隐藏着，它是一个定时炸弹啊，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嗯， 哎，更不要说做什么内眼的手术了，那个就被感染被污染的可能性就更大了。 嗯， 所以说慢性泪囊炎是人体健康的一个很重要的隐患。 哦， 哎，是这样的，这就是慢性泪囊炎的典型的表 现。所以我们就引出了这个从流泪哈一直引出了说最后啊它有可能成为慢性泪囊炎。那说到这里呢，我们就您给我们说说慢性泪囊炎这个病该怎么治疗呢？ 哎， 嗯， 说治疗之前呢，我先要提醒大家一下，如果有刚才我说的那种情况， 啊，那种症状， 迎风流泪， 嗯， 哎，用手一挤内眼角有一包脓出来，这个时候呢，你先要去医院做一个明确的诊断，先试不试， 嗯， 哎，我们自己很难做明确的诊断了，这只是一个提醒作用。那到医院里边，大夫能做什么呢？他会给你做泪道冲洗，这是最经典的诊断方法。一冲洗就知道泪道里边有没有脓，泪道是不是通畅。堵没有堵，堵了多少，堵到什么地方了，哎，如果明确诊断了，咱们再进行说下一步的治疗。 嗯， 那具体讲的治疗呢，有很多治疗办法了，根据看你堵的是不是完全，如果是没有完全堵，我们可以做一下简单的扩充，可以里边放一个引流管，还可以做激光等等之类的。如果要是完全真的堵塞了，那就要靠手术治疗了。这个手术的名字呢叫鼻腔泪囊吻合术。鼻腔泪囊吻合术。 那就是说其实这个手术可能都在鼻腔里面做的， 哎， 更多一点啊，听起来， 哎。这个手术为什么叫鼻腔泪囊吻合术呢？ 嗯， 从刚才我讲泪道的引流方向的时候你就知道， 嗯， 就是从眼睛里边把它引到鼻腔里边去， 嗯， 对吧，中间利用了一个泪囊的这些过渡的通道，所以说你再听一下刚才我说的这个手术方式，鼻腔泪囊吻合术， 嗯， 哎，就是把去的地方和来的地方， 嗯， 把中间堵塞的这一部分给它打通， 嗯， 把它俩吻合起来，从而形成一个新的通道。 嗯，就本来是通着的，哎，然后因为我们得了这个慢性的泪囊炎，然后它这个通道堵塞了，所以我们继续要做一个手术，让它这个通道继续的通畅， 重新开放起来。 对 对，就是这样的目的。 嗯， 那这个手术具体是怎么做的呢？那长期以来经典的办法呀，是在鼻梁根部内眼角这个地方的皮肤切口，大概要切一个1厘米左右的这么个小切口，然后把堵塞的地方呢给它打开，重新开放。但是由于这样就很显然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特点，那就是皮肤切口就有可能会留疤痕。对一些相对年轻的女性来说，这个疤痕它是不愿意留的，对吧，这也算这个手术的一个缺点之一了。 嗯， 哎，那现在呢，由于咱们医学技术很发达了，我们有一些其他的办法，比方说有什么办法能够把这个疤痕藏起来呢，我们就想到了从鼻子里边做手术的办法，这样这就用鼻内镜来做，就是内窥镜，一种微创的手术。 这样呢皮肤的疤痕就不存在了，就藏在了鼻子里边。 嗯 啊，当然了这个手术的成功率呢也有了明显的提高。 嗯 啊，现在呢经鼻的鼻腔内囊吻合术和经皮的鼻腔内囊吻合术成功率都已经差不太多了啊，现在是就是工程学医学的进步吧，能够达到了这样的特点。 啊，但是我们从一般人的角度来说，可能更喜欢做鼻子这个手术吧。 啊，对，确实是从鼻子里边有个显然的、有个显著的优势哈、 嗯， 它就是不在面部留下可能的斑痕。 对。 但是呢，手术选择呀，或者说手术的适应症啊， 嗯、 都是也很严格的指征的。经鼻子做虽然留不下什么斑痕，但是也有它显著的劣势或者说缺点、 嗯、 哎，那比方说在一些内囊的肿瘤，在一些小内囊等等这些情况下，经鼻子做就不是它的优势了、 哦、 而反过来呢，经皮肤切口的虽然会可能留下斑痕、 嗯、 但是一直以来是经典的最主流的手术方式，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效果非常的确切，或者说成功率非常高。在遇到一些解剖变异的时候，一些特殊情况，比方说小内囊，比方说内囊的肿瘤的时候，经皮肤做是有很大的优势的。所以我在这里给大家的建议呢，就是每一种手术方式都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 嗯、对，所以我们就是因人而异、 哎、对， 因你的病而异，就是有的是说可能啊，我经鼻子做更好一点，那当然了都愿意尽量的不破坏自己的面部，但是有的可能是鼻子做还是不是特别的恰当的话，那我们只能选择用这个经过皮来做这个手术了。 对，主持人说的对、 嗯、 在面对某个具体的疾病的时候啊、 嗯、 面部会不会遗留斑痕，这只是众多的考虑因素里边其中的一个因素而已、 嗯、 我们会全盘考虑。实际上在我们做手术之前呢，我们会做很多的检查来看哪一种更适合您。 对、是这样的， 不光考虑斑痕的因素。 嗯嗯，那今天呢我们也跟这个周主任聊了很多这关于冬季啊迎风流泪的这个话题，慢慢的我们就引出了一个叫慢性泪囊炎的这么一个疾病，然后周主任也给我们讲了这个慢性泪囊炎的疾病我们需要怎么样的治疗，也讲了他的一些手术的方法。所以呢我们在听了这期节目以后呢，也对自己就是有一个警惕吧，就是有的时候尤其是中老年人可能迎风流泪并不是那么简单的说我就是一个正常的现象，有可能他在背后会有这个慢性泪囊炎，或者说你的泪道啊鼻腔有一些堵塞的状况，所以其实也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哈。 对的对的。 嗯，好，那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呢我们就即将接近尾声，最后呢也非常的感谢周主任来我们的节目哈，给大家科普了这个冬季迎风流泪具体在背后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原因哈，以后也希望您能继续来我们的节目给我们科普这个关于眼科的疾病。 好的，谢谢听众朋友们，再见。 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主持人徐敏。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在每天上午的10:30到11:00，下午的15:00到15:30。最后要提醒您的是，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直播，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和我们一起交流互动。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行京津冀。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拥挤恐怕在所难免，但健康防护却可以由你决定。注意社交距离，正确佩戴口罩，让健康时刻相伴。 探寻百年党史背后的时代力量，解读全新文明样态下的历史必然。北京广播电视台大型系列微纪录作品《百年历程》，